继续请听查经组长训练第22课查经示范一。 弟兄姊妹平安，杨恩很高兴又和你见面了，再次欢迎你上查经组长训练。前两课给你介绍了投入法查经和复合式投入法，但愿你都听清楚也听明白了。今天这一课是一次查经示范，杨恩特地请来了赵弟兄、熊弟兄和张姊妹到录音室来一起查经，给你做一次查经示范。不过杨恩在这里先声明，这个示范呢并不是最好的，只是给弟兄姊妹做个参考而已，要是能够激发你想到更好、更顺畅、更有效的查经方式，这个示范呢目的就达到了。好，弟兄姊妹，尽管我们常常听人说失败呢是成功之母，但是我们都不愿意面对失败。失败带给我们的印象呢，往往比成功的印象深刻的多了，甚至会直接影响我们呢。那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过一些失败的经验呢？能不能够分享其中一个难忘的失败经验呢？赵弟兄，你要不要先分享一下呢？ 说到失败，我想就是考试不及格吧。考试不及格，那就好像是被判了死刑那样子哦，感觉是非常非常的难受。 几年级的时候不及格呢？是中学还是小学还是高中？ 中学吧，在一些就是班级考试的时候。 好像被宣判了什么 死刑啊。 为什么会觉得像被宣判死刑呢？ 感觉考试不及格，那在老师的眼中，在父母的眼中，我就是一个不及格的孩子啦。考试不及格对一个学生来说，那是代表了失败 啊。那么父母亲会不会处罚你呢？ 回去都 不 敢，不 给饭吃还是鞭打？ 都不敢跟父母亲讲啊。最终等到成绩单下来了才敢跟父母亲讲啊。 那么熊弟兄你呢？ 对我来说，我想分享一下在我人生中所谓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失败。其实也是和考试有关系的。 几年级呢？ 是中学毕业考试那一年。我家里父母亲都是教师，所以他们对我学业上的要求期望很高了，而且因为一些历史原因，他们没有上大学的机会，所以把这个上大学的希望全部 寄托在 我身上了，所以我压力很大。在我中学毕业考试那一年，是初中毕业考试，就是为了考一个很好的高中。如果能够考进那所高中，差不多100%可以上大学，而且很高的几率可以上重点大学。但是那次考试因为压力太大考砸了，然后那个感觉真的是很难用语言去形容的，好像自己背负了很大的希望，突然一下就彻底破灭了。那个感觉好像人生已经彻底失败了， 被判死刑。 那当时有没有哭还是什么的？ 我想当时是有哭了。 好，那么张姊妹你呢？ 我想就是应征吧，应征的时候失败， 应征工作。 因为其实以前在学校里头呢，我还挺受老师欢迎的，老师呢也会找我去帮他做小组长啊什么的，带头的啊。那对自己呢可能就很有自信心，可是出去应征工作，哎呀失败了，怎么会呢？就觉得哎呀是他们他们的水准不够高吗？还是另外呢也会对自己有很大的一个打了很大的折扣，就是会问自己是不是其实我并没有那么的好。那时候也是有很深的一个失败的感觉。我还记得那次是去应征做广播员。而且还是去做广播，那时候可是还没有经验。 那么失败了以后觉得怎么样呢？ 就是会躲在房间里头很难过，对，然后就觉得对自己非常没有信心了。 那么你们现在怎么看当时那种失败呢？那些失败对你现在还有没有影响呢？张姊妹 对现在还没有影响。我觉得是好的影响了，就是会常常提醒我要谦卑，不要自视过高，而且对要常常检讨自己吧，而且就是要告诉自己，并不是在每一个领域里头我们都可以做得到很好的，其实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恩赐在不同的一个地方哦。就是常常提醒自己吧，不要把自己看得太有能力。很多时候呢，真的是神来带领我们的，我们的恩赐也是他给我们的。 是我们毕竟是人啊，有很多地方我们的确要承认自己是有限的。赵迪兄，你呢？ 说到失败啊，其实人长大之后就会知道，其实失败是平常事，多了就不会觉得太过难受了，然后回家睡个觉就没事了。 这样，那你倒是很乐观的啊。兄弟兄弟呢，你当时考试失败了，那么当然很难过，那么你怎么样突破那种失败的感觉呢？你怎么样胜过他的？ 差不多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用一年的时间使我自己重新拾回自己那份信心了。终于在那个正式的高中毕业会考的时候考得比较好。 其实啊，失败呢每个人一生当中一定会遇到的，无论是大小失败的事情呢，我们通常都会遇到的，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们毕竟是人。那今天我们来看看圣经怎么谈到失败啊。好，我们先看一段经文，那是马太福音第11章。那收音机旁的弟兄姊妹，要是你手上有圣经呢，现在也可以翻开马太福音，我们一起看20节到30节。马太福音第11章20节到30节，这几位弟兄姊妹在这里呢就轮流，我们每一个人读3节啊，就先请熊弟兄开始吧。马太福音11章20到30节。 马太福音11章20节，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就在那时候责备他们说，格拉逊啊，你有祸了，伯赛大，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泰尔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泰尔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呢。 请弟兄姊妹注意啊，泰尔西顿呢，有的圣经版本是翻译成推罗西顿。好，我们请张姊妹继续读下去。 是马太福音11章23节，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坠落阴间，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所多玛，它还可以存到今日。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所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受呢。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 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凡劳苦当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好，最后马太福音11章29跟30节，我来读。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好，弟兄姊妹，圣经我们就读到这里。那其实失败呢，是医治的其中一个过程和手段。圣经希伯来书第4章15节说，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那其中一项试探呢，就是主耶稣也曾经遭遇到失败和挫折。也许你们会觉得奇怪，耶稣也遭遇过失败和挫折吗？是的。不过主耶稣在失败的时候呢，并没有失败感，受到挫折的时候呢，也没有挫折感，所以他能够成为我们受伤的医治者。好了，从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马太福音第11章20到30节里头呢，我们看一看耶稣到底遇到过什么样的挫折呢？赵迪兄， 从刚才的经文你看到耶稣遇到过什么的挫折呢？ 遇到的挫折， 对， 就是没有人相信他讲的吧。 对，你看经文里面告诉我们呢，他走遍各城各乡啊，行了很多异能，可是那些城的人呢终不悔改啊。 嗯 嗯， 耶稣到底走遍各城各乡行很多异能，其实他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要那些人悔改啊。 对、 嗯、 耶稣要那些人悔改，可是城里的人呢终不悔改啊。 嗯， 所以你看耶稣达不到目标了啊。 是、 嗯、 所以对他来说这是一个挫折，一个失败啊、嗯、他走遍各城各乡最主要的目的并不是为赶鬼治病行神迹，而是劝人悔改归向神，顺服神，遵行神的旨意。但是很可惜，圣经说耶稣在诸城中行了很多异能，那些城的人呢终不悔改，在人看来呢他这次的传道工作就是失败了。 嗯， 好，那么我们要是参考路加福音第十章记载这件事情的经文呢，我们就会发现呢耶稣到诸城，就是到各个城去传道赶鬼行异能的时间呢，刚好也是耶稣派七十个门徒两个两个的出去传道啊，治病赶鬼的时候。 嗯哼， 好，这些门徒呢他们出去的工作结果如何呢？好，请张姊妹给我们读路加福音第十章十七节。 是这一节的经文说，那七十个人欢欢喜喜地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 啊，你看这里说鬼都服了门徒啊。所以七十个人呢两个两个回来、嗯、欢天 喜 地回来。 欢欢喜 喜啊。我们看到这些门徒可以说是第一次受主差遣出去、 嗯、 可他们一出去呢可以说是马到成功啊，就有结果了啊、嗯、很多人啊、连鬼都服了他们、 嗯、 可是他们的老师耶稣呢 失败了 啊，在人的眼中呢却是一败涂地、嗯、完全没有什么成绩啊。好，我们想一想啊，要是同样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会有什么感受呢？兄弟兄，要是同样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你会有什么感受呢？ 我想我会觉得有很强的挫折感、 嗯、 就是例如类似的事件发生在我们身上，我曾经去做过家庭教师、 啊、 去教那些小孩子一些简单的数学啊，我们会觉得自己已经把那个道理讲得很清楚很明白 了、嗯、 很容易理解的，为什么你就是不懂呢、 啊、 为什么你就是不能接受呢？那种感觉真的是很难过很难过。 嗯，是的，同样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都会有这种受挫折的感觉啊。好，那么耶稣怎么看他的失败呢？ 嗯，耶稣，我们看那个经文的第二十五节有说、 嗯、 耶稣他还是感谢父神。 嗯， 这、嗯、非常的不容易，他失败了但是他还是满心的感谢父神、嗯、 对，所以耶稣对失败的看法跟我们的看法是不 一样 的啊。 嗯、 我们很容易就觉得哎呀糟了又失败了、 嗯、 我们会怀疑自己的信心啊。 嗯，也可能会怀疑天父没有帮助我们、 嗯、对，但是耶稣不是这样，他还是 感 谢、 嗯、 感 谢天父。 那耶稣其实是已经做了他应该做的工作了， 嗯， 所以他可以说是问心无愧啊。 嗯， 你看二十节，耶稣还责备哥拉逊的人说：“你们有祸了、嗯，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要是行在泰尔西顿，他们早就披麻蒙灰悔改了。” 嗯， 所以耶稣可以责备他们，因为耶稣问心无愧。 嗯， 那我们作为门徒的人啊，我们也应该知道，神对我们的期望其实是要我们忠心就好了。像耶稣那样忠心，只要是忠心问心无愧就好了，不一定要非得看到好结果不可。 嗯， 那另外呢，我们从经文也看到耶稣关心城里面的人的命运啊，耶稣担心他们将来不晓得要怎么面对上帝的审判呢。 嗯， 所以我们看见耶稣呢不只是想到自己的感受，他不会只对自己的失败耿耿于怀啊。失败感挫折感往往是我们太过在乎自己的感受而产生出来的副产品，所以下一次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不一定要马上就哎就瞧不起自己怀疑自己的能力啊，不需要，只要尽忠。另外呢就是不要为自己的失败耿耿于怀， 嗯， 像耶稣那样。那么另外耶稣也认定啊，审判的人是父神，这些人不接受不悔改呢并不是耶稣讲的不够好不够清楚，而是这些人自己要面对的。那耶稣呢也是凡是看到正面 他相信天父允许这样的结果，一定有天父美好的旨意。所以25跟26节就说了，耶稣还感谢天父，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还有说你的美意本是如此。耶稣是看到正面的啊，他只看正面。另外呢，我们也看到第28节，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你们得安息。那耶稣是认为他认定受苦失败呢，其实是有益的，因着他失败啊，所以他更能够了解失败的人，他更能够跟失败的人认同啊，甚至为他们提供出路，所以他可以对失败的人说，你们要是劳苦担重担呢，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可以使你们得安息。所以可见耶稣并不是用他的神迹或者用他的全能使我们得安息的，他尝试过失败的滋味，所以他是透过在失败中没有失败感，在挫折中没有挫折感的生命成为我们的榜样啊。好，我们再想想另外一个问题，今天的人呢用来衡量自己的价值或者是用来抬高自己的价值的东西有些什么呢？对，样貌啊， 钱财、 学历， 对，对了，相貌、学历、钱财，还有成就，或者是家庭，耶稣有没有这些呢？赵弟兄，你想耶稣是不是个英俊潇洒的一个人呢？ 应该不是吧？就好像以赛亚书里面有这样子形容耶稣，他没有任何的家型美容值得我们去羡慕的。 好，就请你读以赛亚书53章第2节好吗？ 好，以赛亚书53章第2节这样子说，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 是的，那从文艺复兴时代的大画家米开兰基罗笔下来看呢，耶稣真的不像我们想象中的耶稣那样。画家就是根据圣经所说的，耶稣没有家型美容，身材啊也许也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好，并不是英俊的一个男人啊。别人看见他的时候不会羡慕他的，甚至说不定还会掩面不看他呢，所以表示耶稣没有 非常平凡， 对，是很平凡的一个样子啊。那么耶稣有没有钱呢？ 没有。 耶稣没有钱。 对，连狐狸跟天上的飞鸟比他还有钱。 对、 就是圣经在马太福音第8章20节记载的，就是耶稣他自己说的啊。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 对，你看耶稣连床位都没有，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所以更别说房子、钱财、财物了啊。那么耶稣有什么成就吗？赵弟兄，你觉得耶稣有什么成就吗？ 我想应该是没有什么明显的成就吧。不然的话他的学生们就不会一个一个的退去了。 对啊，因为圣经里面说有些门徒呢跟从耶稣跟到一半呢 就 退了，不再跟他同行了。好，那兄弟兄你觉得呢，耶稣有没有什么成就吗？ 我看也是很难谈得上成就的，因为他最忠心的门徒彼得都不认他了。 哎，对对对，还三次否认他呢。 对对， 好，那么张姊妹你觉得呢，耶稣有没有什么成就呢？ 哎，真的是好像完全没有的感觉。所以圣经又说了，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 对， 你看他是用这样的形容啊，逃走了。 是，所以从人的角度来看呢，耶稣的确好像没有什么成就 什么都没有 啊。当门徒发现耶稣不打算做以色列人的王的时候呢，很多人就离开他了。他被捉拿、被鞭打、被审问、被钉死的时候，最亲近他的门徒都四散了。连跟他最亲的彼得啊，三次否认他。所以在人看来呢，主是失败的。那今天很多人呢，也以多少人出席葬礼来定死者啊、有多风光，到底有多少成就啊？在世人眼中呢，耶稣显然是失败的。好，再看耶稣的家庭状况吧，他有没有美好的家庭成员来支持他？他有没有结婚生子呢？ 没有。 对，都没有啊。那么你们印象中耶稣的家庭状况，他的兄弟怎么样看他的？ 我记得在约翰福音第七章有这样的记录。 怎么说？ 耶稣的弟兄就对他说，你离开这里上犹太去吧，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 接下来也就是说，人要显扬名声，没有在暗处行事的，你如果行这些事，就当将自己显明给世人看。 对，那圣经说得很清楚啊。 嗯， 说他的弟兄之所以会说这些话呢，是因为不信他。 对。 那赵立兄你呢，你觉得耶稣的家庭怎么样？ 我就记得在马可福音说到耶稣的亲属听见就拉他出来啊，说他是疯狂了。 对，说他疯狂了，癫狂了啊。所以我们看见连耶稣的家人都反对他，不相信他，把他看为是癫狂的人了。所以这是很多人眼中耶稣失败的地方。 对， 还有呢，一般人以结婚传宗接代为人生目标，但是耶稣连结婚都还没结啊，孩子都没有啊，就死去了。所以对一般人来说呢，这也是耶稣失败的地方。可是耶稣死前怎么评价自己的一生呢？兄弟兄，请你看一看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节，请你读这节经文吧。 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节，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 张姊妹，请你读约翰福音四章三十四节。 是约翰福音第四章三十四节，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 你看耶稣死前呢，很肯定的说成了， 成了 啊，就是我搞定了啊。他不是说我完了啊，就完蛋了，不是，他认定自己对成功了， 成功了， 成 就了 啊，他的使命已经完成了。为什么他能够这样说呢？原来他活在世上的目的不是为美貌，不是为金钱啊，也不是为结婚，也不是为家庭等这些短暂的事情，他是为遵行天父的旨意，做成天父的 功 的。所以他为的是永恒的事情，为永不会失去的基业而做的。所以对主来说呢，他来世上的工作就是为世人的罪而舍命流血，成全神和人所立的约。那成全救赎的工作，这个就是他人生的目的。所以他死的时候能够说成了。好，弟兄姊妹，那今天查考的这些经文呢，对你们面对失败有没有什么帮助呢？ 有啊。 嗯， 我看主耶稣他可以在失败当中没有失败感，像杨恩老师说的，在挫折当中也没有挫折感，我觉得这个是我们非常需要的。也像耶稣他自己说的吧，他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并不是要做我们自己的功，是要做天父上帝的旨意，他差派我们的。那我想最基本的呢，其实我们就是要尽自己的本分，这个是最重要的。然后呢，只要遵行神的诫命，照圣经的原则呢去行事为人，我想呢，这个就是将来也可以说成了。就算遇到挫折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有神的美意在当中。并不需要像以前那样就是关在房间里头哭泣难过的。 那赵弟兄你呢？ 我想对成功这个定义需要再重新的思考了。很长时候世人所认为的成功，其实照圣经的原则来讲，其实并非真正的成功。就像耶稣这样，在世人的眼中可能不是成功的人，但是在神的眼中却是成功的。我想我们做基督徒的就是要重新思考成功的定义了。 兄弟兄你呢？ 我看对于属世的失败应该抱一个比较正面的看法。主耶稣给我们的榜样就是我们并不是因为失败就好像世界末日一样的那样悲观，而是对失败同样有一个积极的看法，积极的去面对。因为人生中一定会有各种各样的失败。 是的。好，我们就一起为我们今天所查考的经文来感谢主，让我们从中学习到一些功课。弟兄姊妹，就是这样，每一次查经呢，最好能够以祷告结束。请组长特别留意的就是， 这次查经的主题是信徒当如何面对失败和挫折。开始的那段分享时间呢，组长应该给组员足够的时间分享他们失败的经历，留意那些到今天还被失败感捆绑，到今天还不能得释放的组员，让这次的查经成为他们的医治良药。要是有组员分享到流泪，那么他一分享完毕呢，组长就应该及时为他祷告。好，非常谢谢参与示范的几位弟兄姊妹，这一课就在这里结束，下一课还有一次查经示范，请记得按时上课。好，下一课再会。